一首歌曲好不好？再见。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，我的好朋友，还有原物料，我忘了板子啊。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 明天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，不回头，回头你走下去。 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 你走下去。